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墨西哥金热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青年小组15号宣告成立。小组讨论了积极展开金热城金正日主义研究普及活动的问题。